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一章分院帽的新歌第四十五集。 邓布利多只是一刹那间显出惊讶的神情，接着就机敏地坐了下去，专注地望着乌姆里奇教授，似乎正迫不及待地想听他说话呢。其他教师则没有这样巧妙地掩饰他们的惊诧，斯普劳特教授的眉毛都快窜到他漂浮的头发里去了，麦格教授把嘴巴抿得那么紧，是哈利从没见过的，以前还没有哪位新教师打断过邓布利多呢。许多学生都在暗暗发笑，这个女人显然不懂得霍格沃茨的规矩。 谢谢你，校长。 乌姆里奇教授假笑着说。 谢谢你说了这么热情的欢迎词。 他的声音又高又尖，还带着气声，像小姑娘的声音。哈利又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反感，他自己也不能解释这是为什么。他只知道他讨厌这个女人的一切，从他那假模假式的声音，到他身上那件毛茸茸的粉红色开襟毛衣。他又轻轻咳嗽几下，清了清嗓子，继续往下说道。 我必须说，能回到霍格沃茨真是太好了。 他咧嘴微笑着，露出嘴里很尖的牙齿。 看到这些愉快的小脸蛋朝上望着我，太好了。 哈利朝周围看了看，他看到的面孔没有一张是愉快的，相反，他们都显得很吃惊，居然有人把他们当成五岁的小孩子。 我迫切地希望早日认识你们大家，我相信我们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同学们听了这话，互相交换着目光，有些人几乎毫不掩饰地露出了一脸坏笑。 我会跟他做朋友的，只要别让我借他那件开襟毛衣。 帕瓦蒂小声对拉文德说，两个人都不出声地痴痴笑了起来。乌姆里奇教授又清了清嗓子。可是当他继续说话时，他声音里的一些气声不见了，现在他的声音变得一本正经的多，话也说得干巴巴的，好像那些话早就熟记在他心里似的。 魔法部一向认为教育年轻巫师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事情，你们与生俱来的一些宝贵天赋，如果不在认真细致的指导下得到培养和锻炼，可能会白白浪费。魔法世界独有的古老的技艺必须代代相传，不然就会消失殆尽。我们的祖先积累下的珍贵的魔法知识宝库，必须由那些有幸从事高贵的教育职业的人加以保护、补充和完善。 说到这里，乌姆里奇教授停住话头，对着其他老师微微鞠了一躬，而他们谁也没有朝他回礼。麦格教授的两道黑眉毛紧紧拧在一起，使他看上去活像一只老鹰，而且哈利清清楚楚地看见，当乌姆里奇又轻咳两下继续他的演讲时，麦格教授和斯普劳特教授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霍格沃茨的历届校长在肩负管理这所历史名校的重任时都有所创新，这是完全应该的，因为如果没有进步就会停滞，就会衰败。然而同时，为进步而进步的做法是绝不应当受到鼓励的。我们的传统经过千锤百炼，往往并不需要拙劣的修正。要达到一种平衡，在旧与新之间，在恒久与变化之间，在传统与创新之间。 哈利发现自己的注意力渐渐不集中了，似乎他的大脑开启了小差。邓布利多说话时四下里鸦雀无声，现在同学们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咯咯发笑，礼堂里一片嘈杂。在那边拉文克劳的桌上，秋章正在兴高采烈地跟朋友们聊天，和他隔着几个座位的卢娜洛夫古德又掏出了那本唱唱反调。与此同时，在赫奇帕奇的长桌上， 厄尼·麦克米兰是仍然盯着乌姆里奇教授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之一，但是他的目光呆滞无神，哈利可以肯定他只是在假装认真听讲，为的是不辜负他胸前那枚崭新的闪闪发光的级长徽章。乌姆里奇教授似乎没有注意到听众的坐立不安，哈利有一种感觉，即使他鼻子底下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暴动，他也会继续慢条斯理地演讲下去。然而教师们一个个听得都很仔细，赫敏似乎全神贯注地把乌姆里奇说的每一个字都听进去了，但从他的表情看，这些话他并不爱听。 因为有些变化取得了好的效果，而另一些变化到了适当的时候就会被发现是决策失误，然而有些旧的习惯将被保留，这是无可厚非的，而有些习惯已经陈旧过时，就必须抛弃。让我们不断前进，进入一个开明、高效和合乎情理的新时代，坚决保持应该保持的，完善需要完善的，摒弃那些我们必须禁止的。 他坐了下去，邓布利多开始鼓掌，其他教师也跟着拍手，但哈利注意到他们有些人只拍了一两下就把手放下了。几个学生也一起鼓掌，但大多数学生只听了两三句就开了小差，这会儿根本没有意识到讲话已经结束。没等他们开始好好鼓掌，邓布利多就又站了起来。 非常感谢你，乌姆里奇教授，你的讲话非常有启发性。 说着他冲他欠了欠身。 好了，正如我刚才说的，魁地奇球队的选拔将于…… 是啊，确实很有启发性。 赫敏压低声音说。 你该不是说你听得津津有味吧？ 罗恩小声问，把神情呆滞的脸转向赫敏。 这大概是我听过的最枯燥乏味的讲话了，而我还是在珀西身边长大的呢。 我说的是有启发性，不是有趣味性。 赫敏说。 它能说明许多问题。 是吗？ 哈利惊讶地说。 在我听来像一大通废话。 废话里藏着一些重要的东西。 赫敏严肃地说。 是吗？ 罗恩茫然地问。 什么叫为进步而进步的做法是绝不应当受到鼓励的？什么叫摒弃那些我们必须禁止的？ 哎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罗恩不耐烦地说。 我来告诉你是什么意思吧。 赫敏咬着牙说。 这就说明魔法部在干预霍格沃茨。 周围响起一片桌椅板凳的碰撞声，显然邓布利多已经宣布全校师生解散，因为大家都站起来准备离开礼堂了。赫敏一跃而起，显出很惊慌的样子。 罗恩，我们应该去给一年级新生指路的。 哎呦，对了。 罗恩说，显然他已经把这件事忘得精光。 喂喂，你们大家小不点吗？ 罗恩。 哎，本来就是嘛，他们这么小。 我知道，但你也不能管他们叫小不点。一年级新生。 赫敏很威严地冲着桌子那边喊。 请这边走。 一群新生很害羞地从格兰芬多和赫奇帕奇桌子之间的过道走了过来，一个个都尽量缩在后面不敢出头。他们看上去确实很小，哈利可以肯定自己当初来这儿的时候肯定没有显得这么稚嫩。他咧嘴微笑地看着他们。尤安阿伯克隆比旁边的一个金黄头发的男孩似乎被吓呆了，他用胳膊肘捅捅尤安，对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什么。尤安·阿伯克隆比也显出十分害怕的样子，偷偷地用惊恐的目光看了看哈利。哈利感觉到自己脸上的笑容像臭汁一样滑落了下来。 待会儿见。 他对罗恩和赫敏说，然后独自朝礼堂外走去，一路上尽量不去注意人们盯视的目光以及他们的巧声议论和指指点点。他目不斜视地穿过门厅里拥挤的人群，匆匆走上大理石楼梯，抄了两条隐蔽的近路，很快就把大多数人甩在了后面。他真是昏了头，居然没有想到这点。他一边走在楼上清静得多的走廊上，一边这样气愤地想到，肯定每个人都要盯着他看的。 他两个月前刚从三强争霸赛的迷宫里钻出来，怀里抱着一位同学的尸体，口口声声宣称说看见伏地魔卷土重来了。上学期他没有来得及把事情解释清楚，大家就不得不放假回家了。尽管他当时有勇气想把那片墓地上发生的可怕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全校师生。哈利来到通向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的走廊尽头，在胖夫人的肖像前刹住脚步，这才想起他还不知道新的口令是什么。他愁眉苦脸地抬头望着胖夫人，胖夫人抹平他那件粉红色丝绸衣服上的褶皱，用严厉的目光看着他。 没有口令就不能通过， 他傲慢地说。 哈利，我知道。 身后有个人气喘吁吁地说。哈利转身看见纳威慢慢朝他跑来。 你猜是什么？我这次居然能记住了。 他挥动着他在火车上拿给他们看过的那盆发育不良的小仙人掌。 米布米宝。 对了， 胖夫人说。他的肖像突然像门一样朝他们打开了，露出墙上的一个圆洞，哈利和纳威钻了进去。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看上去像以前一样让人觉得愉快。这是塔楼中的一个圆形房间，摆满了已经磨破的又松又软的扶手椅和摇摇晃晃的旧桌子，壁炉里噼噼啪啪地燃着旺火，几个人在那里把手烤热了再回楼上的宿舍。在房间的另一边，弗雷德和乔治·维斯莱正把什么东西钉在布告栏里，哈利挥挥手祝他们晚安，就径直朝通向男生宿舍的那扇门走去。此刻他没有多少心情跟别人说话，纳威跟在他后面。